方系贼喊捉贼，话真相系台北驻斐济办事处公然举行所谓双十节国庆活动，严重违背一个中国原则，意在制造两个中国或者一中一台。发言人赵立坚又话，台方人员在酒店公共区域向执行公务的中国使馆人员发起言语挑衅和肢体冲突，导致中国外交官受伤。中方已经向斐济方面表达严重关切，要求彻查并依法追究。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683点，升76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98点，升14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38，瑞士法郎0.91，加元1.316，人民币6.686，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1，新西兰元对美元0.665。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06美元，卖出1909.8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8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明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劏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正进行有关劏房的研究，无论你是不是住在劏房，我们都很想听到你的意见。工作小组会做调查，访问劏房户，十月还会举行公众论坛，有你的参与，我们可以听得更多，了解更深，掌握更准。详情请浏览运输及房屋局网页 www.thb.gov.hk。 中文歌曲《龙虎榜》盘周精选， 听到个歌名已经好似好痛咁啦。 一刀切下来，将恋爱压在断头台，还要再眷恋种种恩爱，快割掉你我脑袋，期待美满将来，决裂更精彩。 新歌的主题就是分手要狠，明知道挽回不到的感情，最好都是痛痛快快地去完结，不要再拖拖拉拉。整首歌最到肉的就当是一刀切这三个字了。 憧憬你未来，只好我站在断头台。 作曲胡鸿钧自己，填词林若玲，编曲黄兆铭，监制刘奕星。今个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的推介作品之一，胡鸿钧《一刀切》。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12点至2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敏感时刻一直都是一个 sell 女性的节目，但是我魔力加入了之后，我将它变成了女汉子节目啊。 啊，现在有我彭晴的加入，不知道会不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魔力、妞妞、庄安怡、彭晴的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 敏感时刻一直都是一个 sell 女性的节目，但是我魔力加入了之后，我将它变成了女汉子节目啊。 啊， 而家有我彭晴嘅加入，唔知会唔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二，香港电台第二台，莫莉、彭晴敏感时刻。 九分呢度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莫莉你好啊吓，我系彭晴啊，系啊，冇错。咁啊，今日咧就香港电台第二台咧，就由早到晚啦吓，都有好多节目嘅变动啦。咁出自嚟到呢一个时段，晚上十点零九分，接近呢一个嘅。而家十分啦嘅时候咧，阿卓之轮到我哋啦吓， 系啊，欢迎你啊，嚟到我哋敏感时刻。 系啊，多谢你。其实我哋今晚系一个砰砰声嘅敏感时刻，就真 的。彭永而家彭晴。咁咧，其实咧由今晚开始啦，咁啊逢礼拜一、礼拜五，我哋都会有彭晴喺度嘅。 我哋就会喺空气之中相聚嘅吓，咁啊即系对于我嚟讲都系一个好崭新嘅尝试吓。 但系你之前做过夜晚节目 啊？系啊，我好耐未试过夜晚嘅时候翻嚟同大家做节目，同埋亦都估唔到啦喺呢一个时间啦，当然。就係、是、即係已經冇做夜晚節目都好一段時間，亦都冇翻電台翻咁多日，咁啊，亦都因為今次嘅電台節目嘅一啲嘅改變啦，啊，竟然啊啱啱好啲時間咁啊，所以可以喺夜晚重臨翻二台呢一個嘅大家庭裏邊啦。 係啊，我哋成個敏感時刻嘅團隊都好開心啊。 係嘛，我都好開心，我都希望啲聽眾都好開心。 聽眾就係好開心啊！睇到好多留言咧，就哇耶彭晴啊，好中意彭晴啊，係 嘛？ 係啊， 我哋女漢子嚟嘅喎，我驚間劃破咗夜晚嘅寧靜啊！我盡量都係黑仔啲。係係啊，冇錯。咁啊，係啦，翻嚟夜晚咧要做節目啦。咁我哋都喺節目當中啦，都準備咗好多環節啦。今晚咧，當然啦，我哋會有一個敏感人物嘅訪問啦。其实我就同阿莫莉之前都同呢个嘉宾都倾过偈噶啦，都已经吓，咁啊可以讲少少俾大家听啦吓。佢系今届新鲜滚热辣嘅十大杰青嚟嘅吓，咁佢得到呢一个嘅殊荣，只不过喺人生当中啦廿几年嚟其中嘅一个，因为咧如果要讲佢得过嘅奖项咧，净系多到不得了吓。佢又攞过就呢个嘅香港杰出义工奖啦，攞过咧就系十大青少年艺术家奖啦， 十大再生 勇 士 啦，系啦，香港人道年奖啊等等等等，香港精神健康大使呢个系其中一个奖项，但系佢走一条路咧，绝对不一样，因为佢系一个失明嘅女音乐家，可以咁讲啊吓。 系，即系大家咧，即系听到佢嘅故仔嘅时候咧，我相信大家会更加正面，同埋佢哋更加会积极面对自己人生啊。 系啊， 因为觉得就系一个咁多困难嘅人都可以活出佢自己嘅空间，佢哋嘅生活啦，自己点解唔得咧？我同佢倾完偈之后，呢个系俾我最大嘅感受。 嗯，系。咁当然喺佢同我哋访问嘅过程当中咧，咁除咗有萧海欣 Michelle 之外咧，今次好特别嘅，因为喺呢一个嘅即系。傾偈嘅過程當中咧，其實一直陪住佢身邊，即係默默支持佢，亦都俾咗好多鼓勵佢，好好咁培育佢嘅蕭爸爸 Derek 咧。亦都同樣係一陣間都會同大家一齊傾下偈嘅。 所以彭晴咧喺我哋嘅敏感時刻第一日就會俾到一啲正面啊，或者好多唔同人哋嘅分享嘅故仔俾我哋知啦。禮拜五就調翻轉啦。 點啊？ 希望大家輕鬆啲。 係，即係 Happy Friday 啊嘛，輕鬆啲。不過呢個環節你哋不嬲都要做開嘅噃。 係，但係我哋就仲係做之前都係做一個鐘，但係咧就聽眾嘅接觸。面可能少啲，但系而家我哋今次就变咗个开放版，开放版唔系咸湿咗，只不过系开放俾听众打上嚟。 即系咧讲性咧，性情中人咧就唔系话一定咸湿嘅嘛咧，食色性也系咪啊？呢、這个都 需要 嘅。啊，呢个即系啦，我哋每一个人都有呢一种嘅即系需要啦吓。咁、我都觉得啊，趁住敏感时刻啦，系啦，咁喺呢一个嘅节目当中啦，即系怀念你哋都有。繼續去探討啦，不如我哋就開放啲，開放啲咩咧？開放。 个空间，开放个时间，开放俾大家都可以打电话嚟。其实咧，可以都同我哋一齐倾下偈嘅，可能有啲说话我都冇明白嘅，或者好多呢啲关于性方面嘅情况，大家都觉得好难启齿。但你越唔启齿咧，你就越永远都唔知道，咁你就越解决唔到你嗰个疑问啊。 系，我哋上个礼拜都有提过嘅，就系、是、如果大家咧就可以喺 live 嘅时候咧，即系礼拜五啦，打电话上1872388啦。同一时间，如果有啲就系怕丑啲嘅，又想问，但又未够开放嘅话咧，可以写信上嚟，咁就 系 嚟呢个嘅广播道啦，30号香港电台第二台敏感时刻收嘅，或者而家其实科技都发达啦，你哋都可以去社交平台度去私人口信我哋都得嘅。 但系我觉得尽量都可以打电话嚟，咪可以一齐倾下咯。 系啦，同埋电话上面你问完第一个问题，可以乘胜追击问第二个问题。 系咪最紧要？咪最紧要我谂大家有一种嗰个互动啊。如果你唔去讲嘅话，咁就永远都揾唔到个答案啦。我谂呢个世界上面所有嘅嘢都有佢嘅原因，都有佢嘅解释，都有佢嘅答案，包括喺性方面。咁所以我哋星期五咧就会有性情中人嘅。今晚都好特别啦，系啦，同阿莫莉其实都认识了很久，其实我看着你入电台，今次在2020年的10月19号二台专节目的时候，有机会跟你一起做这个节目《敏感时刻》。 在天空上，用我的爱去画长虹，情话已历千面，留在白云中，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痴，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我的心不想爱会被人玩弄，我的苦此刻要说无从，我的真，晴天会感动。信心不稍动，就算此际我是贫穷，前面阻碍重重，难敌我情浓。心底彩虹，随着彩笔飞纵。 有 Danny 陈百强嘅画出彩虹嘅1984年嘅歌曲啊，亦都系当时咧一套电视剧集画出彩虹嘅歌曲嚟嘅。你有冇听过？ 我有听过呢首歌。 我以为你听完歌之后我会 background music， 唔紧要，呢啲先至系一个 live 啊嘛， 系啊， 系啊，咁我都希望我哋节目可以画出彩虹， 系啊， 喺一个新嘅开始当中咯，希望系啦，大家都支持我哋啦吓，咁啊喺节目当中，我谂画出彩虹，我哋更加要更加努力啦，咁我哋各人都为我哋自己嘅人生当中，都希望可以画出一片。好靓嘅图画，画出色彩嘅， 个个都想啊呢样嘢，但系我选择踏实啲咯。 点啊？ 踏实啲，搵 走捷径唔好咩？ 搵真银，我冇呢个 quality 走捷径啊！ 咁你就要学下啦，真系。 可以点做咧？ 真系可以点做咧？系啦，最近我唔知道大家有冇留意到一个即系报道啦，系啦，关于咧就即系系啦，因为逢星期一呢啲时间，我哋都希望同大家讲下一啲咧唔同地方嘅一啲女士吓，或者一啲女性嘅一啲嘅新闻啊。话题等等啦，今日留意得到咧，其实呢件事都卖咗几日噶啦吓，关于一班咧上海名媛嘅事件啊吓，有冇留意得到啊？系啊，莫莉，呢件事件系啲咩咧？其实喺网上边咧就发酵啦。咁话说咧，有一个嘅 KOL 就见到啦，喺网上边有一个叫做上海名媛群，就觉得好好奇吓，咁于是乎就加入啦。嗱，不过咁啊，加入都唔系咁容易喎。点解咧？要俾钱嘅。 哦，佢要钱先。 嗱，佢要你咧就证明咧要有10万蚊人民币。咁啊，要再俾多500蚊嘅入会费，净系听到呢啲条件，你就会觉得有几名换啦，系咪？即系好老实讲啦。好啦，咁入到去之后咧，其实个会系宣传啲咩咧？呢个群组就话：，我哋大家一齐咧交流一啲使用奢侈品嘅心得啦。我哋喺呢一个嘅聚会里边咧，我哋一齐会去啲好靓嘅地方啊，影下相啊，打下卡咁样啦。仲有最紧要咧，就可以跳过一啲途径，直接咧可以认识一啲金融财准。 我只系喺个户口度10万蚊，跟住之后就。可以分享一些奢侈的生活， 是 即作为我们就会觉得你有10万元的话，我想我只是会看看你有几奢侈，奢侈得去哪，或者有些什么可以再好好享受， 是吧？所以你 不是这样 听到好像有些福味甚浓，是吧？ 是 啊，那果然入到去真的了，如果大家有留意的报道就知道了，原来里面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呢？名媛是。不过是山寨版的名媛，为什么呢？他们可能是几十个女仔啊，20个女仔或者40个女仔啊，一起夹粉去租一间好靓六星级的酒店，然后轮流入去打卡，甚至乎呢在个酒店里面啦，咁就六个人好像是啦，六个人就夹埋叫两个人的下午茶的套餐。咁跟住，然之後可能60个人一齊走去車行嗰度，一齊夾粉租一日租架名跑車，然之後喺嗰度影相。但我諗最令人覺得嚇、啊、你咁都一齊夾粉啊，就係、是、一齊夾粉去買人哋著過嘅名牌絲襪、二手絲襪，仲要夾粉一齊著。 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我未試過同你夾粉 買絲襪。我就係想講一個名牌嘅絲襪，咁如果真係你有10万元嘅時候，你會唔會自己買一對，定係你真係會咁樣都嘗試去追佢哋去咁樣換啦？ 10万元有几名换啊？ 系咯，咁但系我想讲一样嘢，我想讲一样嘢。如果我有10万元，我谂我会自己买嗰个丝袜咯。 咁梗系啦， 因为嗰个丝袜应该都唔系话去到一个天价嘅。 我谂就算嗰对丝袜系唔系天价都好，你冇理由同人哋一齐。吓、啊！我着完啦，我唔使着啦，跟住然之后就我俾你着啦，咁样。 同埋分分钟、 哎、，sorry， 唔好意思。 同埋分分钟佢攞嚟影相咧，只不过系佢着咗10分钟即刻除出嚟，你对丝袜仲暖嘅， 我感觉到你嘅余温，你嘅体温啊，同你好亲切啊，系咪？ 嗱，我想问啦，如果系嘅话，嗰对丝袜使唔使再租次？ 哎，我唔知啊，真系，我净系听到呢啲嘢，你就觉得你感觉上就会觉得啦，明明呢一个嘅群组话系一班名媛。一齐好似去享受人生咁，点知当你呢头影完相就话，哎呀有钱真系好啦，咩财政独立真系一件好事啊！跟住另一转头，调翻转头，你就周围去悭钱，哎呀我哋可唔可以6个人一齐夹啊？我哋可唔可以10个人一齐夹啊？可唔可以20个人一齐夹去影张相？扮过一啲富贵嘅生活咧， 其实佢嗰、那个我直情觉得个群组改错名，那个群组应该咧就系咧嗰啲叫咩 啊？叫咩 啊？上进名媛群组，即系话你点样迈进呢个名 媛，即系名媛 to be 系咪啊？ 系啦，我觉得只系咁样，因为佢哋只不过系想扮一个名媛，或者想尝试感受呢个名媛嘅生活啫嘛。 唔系， 咁同埋 佢哋要扮。佢哋要扮佢哋自己真係名媛， 佢扮嚟做乜咧？ 嗱，佢扮 其實好空虛嘅喎，師弟啊！ 啊，你講得好啱啊！但係佢哋就係要扮 自己是个名媛，跟住然之后喺网上面咧，其实我初初都唔系好明嘅。咁跟住然之后咧，佢哋就譬如去啲酒店啦，咁啊个个都系一式一样嘅相啦，着晒啲浴袍啊，喺个浴缸嗰度影相，我就啊，我而家又喺度享受紧人生，或者我喺度思考紧人生啊，或者喺度叹紧下午茶嘅时候咧，就好似喺度晒紧啊吓，咁啊即系今日又食呢啲啦，即系类似系咁样啦。佢哋要影呢啲一式一样嘅相摆喺网上面，其实佢哋就希望咧木门对木门，竹门对竹门，结识翻嗰啲咧同即系佢相同 level 嘅异性啊！ 即系最后 为咗打入豪门，系啦，冇错啦。 哦，咁咪同之前嘅天王嫂咪即系类拣， 系嘛？ 天王嫂系有多一个 leader 去24小时去照顾佢哋，或者带佢哋行埋呢一步去接触呢一班人。 系， 即系佢哋名媛呢一批咧，就冇人教佢点样接触呢批人啫。 嗱。你话系咪冇人教呢？唔多唔少都会有少少嘅一个圈子里面，因为佢哋大家想识啲人都系即系差唔多啦。同埋咧，当佢哋啲相咁样 post 咗出嚟之后咧，就自然咧会有另外一啲人可能都揾佢哋噶啦。你个样唔够靓，你而家冇男朋友系咪啊？你份工都唔好啊，系咪啊？唔紧要，我可以帮到你，就帮你咩咧？就帮你教你带你去整容啦，跟住然之后你变靓咗之后啦跟住然之后咧，你就会有遇到有好多咩咧？譬如话你想要扮呢个名门，去咩地方食嘢，去讲啲咩地方外国地方游历都好啦。佢有晒成个产业链，包括头先讲嘅整容啦、名店啦、化妆啦、造型啦，帮你变身嘅 IT 啦，即系譬如你张相点样去设计啦，帮你喺个网上边需要写嗰啲文本啦，帮你设计埋啊，我今日喺度思考人生啊，啊我听日可能去第啲咩地方嗰度享受即系叹世界啊咁，全部系有人帮你设计嘅， 所以咧天王嫂好似 有少少嘅类似，不过可能嗰啲咧就唔系好似你头先讲话一个人帮晒所有嘅女仔，而呢一个咧就系唔同嘅产业链当中，你需要呢、這个需要得，你俾几蚊啊，嗰啲又得啊，唔紧要俾几千蚊，咁就可以帮到手。 但系其中一样嘢就我好好奇嘅，咁如果可能嘅天王嫂嗰啲即系可能真系一个人就可能照顾十几个人，亦都可能只系十几个人啫，但系佢哋都可以俾人揾到嗰啲撞相啊，咩叫撞相咧？就系我喺呢一间餐厅嗰度影咗张。我食緊一粒燒賣嘅相咁，第二個人又見到啦，咁撞相。咁頭先你講呢個名門嘅話，只要係十萬蚊，其實都好多人有啦，即係好多人都 join 呢個 group 啦， 可以扮到有添。 係啦，咁即係話千千萬萬嘅人喺網上面都應該有類近嘅相啦。咁其實仲呢、這個名門仲係咪名門呢？ 所以我就係唔係好明咯。 喂，十萬 點解啲人都會信啊？ 係咯。 我完全想不到啊！真系， 即系我觉得可能咧，你少，即系你少人嘅时候都仲可以杀出一个血路，但如果你太多人，你百几个人、二百几个人、三百几个人都系一个款、 啊。仲有啊，佢哋追求嘅目标系好高噶，例如你揸嗰啲吓，奔驰啊，揸嗰啲吓宝马，佢哋睇上眼啦。Sorry 啊，你冇架波子啊，佢都系睬都唔睬你嘅。 哇，去到呢个地步啊！ 系啊，根据报道咁讲啦，但 系 估唔到佢哋原来只不过是一批共享经济一起夹钱的一班山寨的名媛咯。 好啊，那声音如伴随一切仿真，灯光已消失，而面前一片灰暗，终点这么的近，安稳的家转眼失衡。一呼再一吸，重步求生，那路向终于到出口，而大门都已锁上，可想到转身一看，可找到一扇微闭的窗，仍能攀上。稳定了，等于开展新气象。Yeah， 末世中尚有枪，连系着身的剑戒不曾遇上。朝土再化，天即使黑，但亦未晚。 上世间有不变的魔法，分解后总可转化为进化一刻，在这轨迹里一再公转，从而错开的吉他。 Oh, I'm feeling shaky, flipping through the gram, be like bad news daily. People been hurting, man, they feeling crazy. Good vibes coming, they just being wavy. Hey, don't quit, just chill, everything's uphill. Starting at the bottom, now we getting our refills. Goodwill, that's how we gonna get our thrills. People help people, yeah, that's how we feel. 世界如流白鸟，方可绘出新气象。 而家听紧嘅系冯允谦嘅新歌，新歌叫做《A New Day》。 系啊，《A New Day》啱晒我哋啊。 系啊， 稍后翻嚟啦吓，十点半啦，我哋有敏感人物嘅访问啦。头先讲过啦，今日我哋会访问咧今届嘅十大杰青之一，系啦，佢系一位失明嘅音乐家，叫做吓萧海恩，同埋佢嘅爸爸。 系啦，头半 part 咧就会讲佢咧，即系细细个嘅时候发现 cancer 嘅时候嗰个 眼 cancer， 系眼 cancer 嘅时候嗰个生路历程啦，点样照顾佢啊，点样去带佢啊，感受呢一个世界嘅。而家先听一节十点半新闻，十点半。新闻翻嚟，继续有敏感时刻嘅敏感人物。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卫生防护中心承认，日前一宗新型肺炎输入个案检疫安排有误。一名25岁从印度抵港嘅驻港领事馆人员，原先必须喺酒店接受强制检疫，但错误地获准豁免检疫，并返回薄扶林嘅居所作14日医学监察。卫生署就事件致歉，已经提醒相关人员应该谨慎处理豁免强制检疫安排。政府专家顾问许树昌说，今次事件属于警号，认为来自高风险地区人士即使获豁免酒店检疫，亦都要家居检疫14日。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宗是输入病例，其余1宗本地确诊个案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冇源头不明个案，累积确诊病例增至5256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涉及一名21岁女子，她冇病征，是尖东帝苑酒店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送往检疫中心。至于14宗输入个案，涉及9男5女，分别由菲律宾、土耳其、美国、英国、印度、印尼、西班牙、俄罗斯和哈萨克抵港。到访越南的日本首相菅义伟和越南总理阮春福会谈。菅义伟说，期望两国加强合作，以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太区域。日本将会继续为区域发展和繁荣作出贡献。阮春福说，两国是战略伙伴，期望将双边关系提升到新高度，并希望与日本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双方达成多项协议，日本会向越南出口国防设备和技术，两国会在经济和反恐方面加强合作，并同意尽快恢复短期商务人员往来。菅义伟之后到大学演讲，说南海出现与法治和开放相违背的动向，强调重要的是所有当事国不能够凭借力量和威胁，要以基于国际法和平解决纷争，日方坚决反对任何加剧南海局势的举措。南韩仁川市一名17岁少年接种流感疫苗2日之后死亡。疾病管理厅话，事主上星期三在一间私营医疗机构接受免费接种，接种前后没有异常反应，但在2日之后死亡。他接种的是国家统一采购的疫苗，目前未能够确定事件是不是与接种疫苗有关，正是等待医学鉴定结果。财经消息， 道瓊斯指數報28,640點，升3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488點，升4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日元105.43，瑞士法郎0.91，加元1.317，人民幣6.686。英镑对美元 1.3， 欧元对美元 1.179， 澳元对美元 0.71， 新西兰元对美元 0.664。 伦敦金每安士买入 1908.85 美元，卖出 1909.36 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嘅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嘅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而家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66%。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敏感时刻，全新面貌。 敏感时刻一直都是一个 sell 女性的节目，但是我和你加入了之后，我将它变成了女汉子节目啊！ 啊，而家有我彭晴的加入，不知道会不会邓翻云呢？ 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2，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莫莉、妞妞、庄安怡、彭晴的敏感时刻。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Hello，Hello， 莫莉你好啊！ 系啊，今日咧我哋开始咧，逢礼拜一咧都会有翻敏感人物嘅。 系、 而我哋今日咧敏感人物嘅嘉宾咧，佢就系一个重量级人物嚟嘅。 系、 因为啱啱攞咗第48届十大杰出青年奖嘅其中一个得奖者。 系啊，咁啊呢一个奖项都系佢其中一个奖项啫。啱啱啦，我即系睇到佢嘅奖项嗰个名单咧，几张纸咁长嘅。介绍下佢先，佢系 Michelle 萧海欣，恭喜晒 Michelle！ 多谢 ，Hello 大家好， 系啊。咁啊，恭喜曬蕭海欣啦！其實即係最近都喺好多媒體嗰度咧，都見到佢好多唔同嘅訪問啦， 係 啦，因為佢得獎啦。咁啊 ，Michelle 真係恭喜你先， 多謝。 咁啊。其實你得到嘅獎項呢、這個十大傑青只是你得到嘅獎項嘅其中一部分。爹，你爹哋今日陪你上嚟嘅時候，啱啱咧將兩張 A4 紙交俾我，全部冚爛都係你得到嘅獎項嚟嘅嚇。咁啊，都同你當然不斷努力啊，非常之有關係啦。恭喜你啊！ 多謝。 點睇你咁多殊榮嘅？其實即係由讀書開始係啦，你又啱啱畢業啦，攞咁多獎咧 ，Michelle。 其實我就覺得好開心呢個社會。認同我啦，咁就算即之前攞咗好多唔同嘅獎項啦，我覺得就算即傑青呢一個獎，其實係一個好大嘅榮譽嚟嘅，可以話。咁因為我都一由細到大都冇諗過會攞到呢個獎嘅，咁純粹係我細個開始學習音樂啦，咁樣跟然後 之後都有做好多嘅社會服務啊，去下探訪，例如去啊女童院啊、中小學啊，或者參與一啲嘅校園嘅生命教育分享，同佢哋分享下我的故事咁樣。咁即係積埋積埋就好開心，得到即係社會嘅認同，咁就得到呢個獎咁樣。 嗯，喂 ，interview 嘅過程係點啊？講俾大家聽啦，我係一世都唔會有機會參加。 係呢個獎係人提名嘅，咁好開心。香港青年愛樂樂團嘅團長林啟輝先生就提名我參加，即係呢一個獎啦。咁喺面試嘅過程之中，其實就都可以話過五關斬六將啦。咁我都唔詳細嗰個面試嗰、那個即係點樣揀人啊嗰啲，我又唔係好清楚，因為係大會決定嘅，即係JCI 嗰邊決定嘅。咁我自己就覺得面試期間其實最緊要係即係自己有信心咯，都係答翻自己啲問題，都係問翻我自己啲問題。但係係咯，好開心，即係面試嘅評審佢哋好認同或者好中意我嘅表達方式去表達咁樣啦。 我可唔可以八卦下大概係問啲咩問題啊？ 其實都係問翻普通即係傑青同其他嘅獎項一樣唔同嘅，就係你點樣喺你自己嘅範疇裏邊超越常人啦，可以話咁，同埋又貢獻社會啦，即係可能你有一方面好出眾，但係你同呢個社會冇咩聯繫係冇用嘅，即係就算攞好多獎都冇意思，因為你冇同呢個社會冇乜 connection。但係如果你即係可以表達到你喺呢個範疇裏邊，你點樣去將來會繼續去貢獻社會，或者喺呢個範疇延伸過去，點樣可以幫到你身邊嘅人？我覺得係呢一個獎係好重要嘅一個意義咯。咁我哋今年嘅題目，即係我哋今年嘅主題就係 In faith I can， 相信我可以。咁就好開心，我嘅成長故事咁啱又同呢一個即係呢一個理念係好相似。就是、我細個其實都有人同我講過話，即係有老師同我講過話，視像成日學唔到音樂嘅，係冇可能做呢件事嘅，係 impossible 嘅。但係喺我嘅成長經歷就話俾大家知 ，impossible 其實係等於 I am possible 咯。即係我都中文大學音樂係第一個畢業嘅視像嘅學生啦，咁好開心可以證明到係我哋係學到音樂嘅。 係真係啊，將唔可能變成可能，因為Michelle 之慧欣係走一條非常之不同嘅路啊，莫莉嚇。三個月嘅時候就已經係啦，即係我睇到你好多啲訪問都講，就話你即係開始失明，你從來都冇見過呢個世界，唔知呢個世界係點啊 ，Michelle？ 係，我都未見過呢個世界嘅，但係主要都係喺腦裏邊想像咯。譬如我覺得太陽同月亮就我會用啲音樂嚟想像下，原來太陽嘅光係強啲嘅，月亮嘅光係比較即係柔和啲、舒服啲嘅。咁都係嘗試去想像咯，顏色都係用腦去記住嘅咋。 我反而喺呢度好想問蕭爸爸問題啊。當咗小朋友嘅時候，你點樣去介紹俾 Michelle 聽，或者形容俾佢聽太陽係點嘅，月亮係點？你會唔會攞個暖爐烘一烘？嗱，太陽就係温暖嘅，嗱，好似呢個咁樣啦，咁會唔會嘅咧？ 其實我就冇刻意話介紹嗰個太陽啊、月亮啊，反而咧，我覺得因為咧佢係睇唔到啊，最緊要就係身體嗰個手感啊、那個 sensation。咁就話我要知道等佢令到咩叫沙啦，咩叫做熱啦，咩叫做凍啦。咁我諗啦，咁我就會帶去海灘啦、游水啦，去摸啲沙啦，好鍾意沙㗎喎。咁又試過喺廚房呢，咩叫熱呢？咁開嗰個爐呢就俾佢試喎，喺個手裏俾佢摸。佢摸下摸下，跟住手擺落去燒咯。哎呀，咁跟住原來燒窿咗隻手指嘅啫嘛，嗰次真係佢皮都窿咗，因為 B B 啲肉比較薄啲咧，一揩就窿啦。咁試過去四歲嗰時咧，就特登帶去韓國咧就滑雪。咁我記得有一次去到嗰個公園。好多雪，啲雪積到厚，我真係抱起成個就擁佢落地下， 係 啊真㗎，係啊，因為即係當然會知道佢唔會受傷害嘅，我就叫佢 Yannick 喺度一推佢落地下，跟住成個就趴咗落地下，跟住咧揾啲雪咧就擁佢嘅身，咁佢好開心，玩得開心，咁令佢慢慢會感覺到 這個世界其實什麼叫冰、什麼冷、什麼叫熱、什麼叫這些，那反而太陽、月亮啊，那即是大了它會很多人都跟我說給你聽咯，是這樣。 但我相信一定 Michelle 好感受到爸爸對你的照顧， 感受到 一定是啦，即係好像保鏢咁樣，成日都喺 Michelle 身邊。我又想再請教 Derek 啦，即係小爸爸。其實即係我諗作為爸爸啦，係啦，知道Michelle 一出世之後，隻眼已經有時嗰種心情好難接受。我知道其實對你嚟講，切除嗰個眼球嗰個決定嚇。好艱難啊，係咪啊？ 係啊，因為當時醫生我都講過啦，因為係好偶然嘅機會之下咧，因為佢嗰個三個月嗰、那個健康檢查咧，母嬰健康院咁一定要做一個智能測驗，咁就嘗試過就係醫個護士俾啲玩具玩，佢又唔會去摸佢啦，跟住攞個電筒嚟照佢對眼啦，咁啊。咁啊，就跟住又冇嘢。咁我見到佢嗰個紙喺張紙度排版寫住 no respond tonight。咁我見到佢咁樣，因為我同太太係護士嘅。咁我太太就好奇怪，因為你寫一句嘢，咁去到嗰個醫生度啦，兒科醫生度幾好啊！你同佢玩多啲得噶啦。咁我點解要寫呢句？小朋友對眼。發育未完成幾個月係咁噶啦，你翻去玩多啲得噶啦。我同太太嗰晚喺屋企疑惑重重咁，好擔心。咁第二日咧，我哋就去到我哋屋企附近有一個兒科醫生咁啊，叫做江元輝醫生。咁去睇，我太太有時啲病咧都會揾佢睇嘅。咁一睇之後咧，跟住咧。佢攞電筒照住對眼，跟住熄埋燈，又再照多次，開翻燈，跟住好認真同佢講：阿蕭生，你個 B B 好可愛，但係咁佢隻眼係有啲問題，左眼就應該救唔到啦，右眼咧希望救得翻。嗱，咁我而家寫封介紹信俾你，你去眼科醫院做檢查，然後做睇下可唔可以做手術，可以救得翻嘅右眼啦。咁其實我哋嗰晚哇真係擔心到好緊要，咁第二日咧就再去間好大間公立醫院啦，可以講 QE 啦，揾個 consultant 個醫生兒科嘅，咁佢一路講到話冇嘢，咁後屘我俾江元輝醫生嗰封信去睇，哇！佢睇完之後認識好沉重，即刻寫多封信。咁就叫我哋即去眼科，下晝即去眼科醫院度做。咁做咗 CT scan 之後咧，咁佢話呢個 BB 咧唔走得，留院要去 QE 度留院。嗰晚就即刻就由 QE 就去咗眼科醫院，眼科醫院又去翻 QE。跟住第二日咧，幾個醫生同我哋講就話，你個小朋友好大機會都患有呢個 tumor， 即係有腫瘤。我問佢點樣咁話，如果要想 check 清楚系咪肿瘤咧，唯有就切对眼出嚟睇下有冇咯。咁切咗咪冇？咁佢话系噶啦，咁我哋嘅咁样 check 咯。咁我哋怀疑佢呢个 tumor 系一种好恶性嘅肿瘤添。咁当时我哋更加就唔想做啦。咁我话有咩其他方法可唔可以做电疗啊？咁样佢话你个小朋友唔可以做电疗，一系要做就要切除。就 remove eyeball， 咁或者我话唔做咁点啊？唔做就等死咯，我点等死？佢话啲癌细胞就会扩散去到脑就脑癌，去到骨就骨癌，咁终于去到边度就边度有事。咁我话会唔会即系我当时心谂会唔会有奇迹出现咯？咁其实我当时都好多人都同我哋讲，不如唔好做啦，会唔会睇有奇迹出现啦？会唔会医学咁昌明，可能外国有咧咁样？但系个医生话唔等得啊，要即做，因为咧佢癌细胞扩散得好快嘅。如果当佢走去眼以后嘅地方咧，就冇得救噶啦。咁后屘就好痛苦咁样落 咗呢个决定。 系啊，当时见到佢，唉，送佢入医院嗰下，跟住再出翻嚟嗰阵，遮住用眼纱，即系纱布遮住啦。哇！我真系个心痛到从来未试过咁样。咁啊，当时就做完之后就当时都同太太决定嘅，讲嗰句说话就。 你唔使擔心，呢、這個小朋友咧 BB 咧，我哋會全力會湊會帶嘅，總之唔會放棄佢，唔會放棄佢，點都唔會放棄佢嘅，咁樣會當佢普通人。咁樣會湊囉，咁、那個過程就咁囉。 係，但係即係要當佢係，即係當 Michelle 係一個普通人去教導。 教導係啦。 呢一個做法其實已經唔容易㗎喇喎。係。 結果佢係做到 㗎。係，你點做到好似頭先咁啊，熱啦咁好啊，擺隻手喺個爐度咁樣教。你點樣教佢呢？ 其實最大嘅就係話當時就係、是、我你知啦，佢睇唔到咁啊，可能細個 B B 成日抱又唔發覺嘅，都會大識行識走咧，就會睇到點解成日拖住佢咯。咁樣咁啊變咗，我會受到好多奇異嘅啲眼光嚟望住咯，好似望怪獸望咯。咁啊，我記得嗰四個一家嘅家庭望住阿欣欣對個 B 佢個樣之後，跟住咧講完跟住指浸浸，講完跟住指浸浸，輪流講完，咁我知道佢哋想講咩嘢，咁我就唔急唔理佢啦。但相反，坐地鐵，譬如響有一日有個外國人咧，嗰、那個外國女人望到阿欣欣個對象，一望完，佢反應點咧？望一望。就跟住就就若無其事坐翻到，就沒有再忙。所以個文化唔同咧，變咗有時我哋會受到好多唔同嗰、那個嗰啲眼光咧，好尷尬。咁我所知，我知道後來入咗萬人學校之後咧，我識好多啲家長，譬如佢個家庭有兩個小朋友啦，有個小朋友就係視障啦，或者男或女啦。咁譬如個男仔係盲嘅，咁佢就留喺屋企嘅啦。咁帶個妹妹出去，或者個妹妹係睇唔到嘅，佢帶兩個哥哥出去，就終於留喺屋企嘅。咁我試過問，點解你唔帶你個女出嘅？跟住個家長話：帶做乜嘢啊？佢睇唔到左掟，因為費事左手左腳啦，俾留喺屋企好過啦。咁不過我同我個理念唔同，我覺得就話佢都係人，不過只不過冇睇唔到啫。我覺得就佢應該有翻正常人嗰個生活同埋接觸咯。咁變咗我由細到大咧都係好開放式咁，但係周圍譬如學校有咧嗰啲音樂比賽嘅，咁啊 Michelle 差唔多。年年都贏嘅啦，咁我覺得唔夠咯，咁我曾經同當時學校講就話，有個校際歌唱比賽或者嗰啲音樂比賽，咁同佢講就可唔可以阿 Michelle 參加，但係佢哋學校當時都抗拒嘅，都好抗拒就話佢哋希望都係自己圍內自己比賽算咯，咁久而久之咁我就係好放膽，一路都係同佢。參加出面嘅公開比賽啊，或者參加出面嘅兒童合唱團啊，當時都好多難關嘅，但係終於一步一步咁過，哪怕係真係唔成功都唔緊要，我唔係要佢有咩成就嘛，我就希望佢好似做到普通人做嘅嘢咯，咁樣。 Michelle 知唔知道㗎？其實即係身邊嗰啲人對你一啲冷眼啊、白眼啊。你感唔感受到噶？其實 我細個其實唔知嘅， 完全唔知道嘅。 係我細個唔知道佢哋即係咁樣望我嘅，因為爹哋佢唔會講呢方面嘅嘢嘅。佢好少講。如果有陣時我會聽到啲聲，即係聽到啲説話，咁我就通常都唔理佢嘅。咁我諗其中一樣即係。當我係普通人嘅就係可能喺我細啲嘅時候咧，未係懂事嘅時候，即係唔會選擇性去講啲嘢俾我聽咯。到我大啲啦，咁當然會講翻俾我聽啦。咁因為我覺得每一個小朋友嘅成長，你都要等佢大啲，即係識諗啲先同佢講嘅。所以都好開心。雖然細個係即係有呢啲咁多嘅人，可能冷眼啊，或者即係有啲唔好嘅即係眼神啊，但係即係爹哋媽咪都一樣冇變咁樣係當我普通小朋友咁照顧啦。 海欣幾時發現自己原來同其他小朋友係唔同啊？ 其實就喺我大概兩歲幾嘅時候，咁跟住就去公園度玩啦。咁都開頭都有啲小朋友同我一齊玩嘅，喺千秋啊、索樓梯嗰啲。但係玩玩下佢哋走咗，咁跟住咧我就話：咦，點解佢哋走曬嘅？咁爹哋就同我講：哦，因為佢哋要翻屋企啦，夠鐘啦嘛，睇下夜晚啦。咁但係其實原因係可能啲小朋友覺得我慢啦，行得慢就佢哋唔同我玩啦，寧願同其他小朋友玩咯。咁 嗰陣時先開始就有少有諗啦，咁樣咁就之後爹哋媽咪生咗妹妹，咁我哋兩個都相處得好開心嘅。其實都細個嚟講，我覺得我都係好似普通小朋友咁成長，但係只係可能我其他有啲方面未必自己行到啦。見到啲小朋友可以周圍自己跑跑跳跳，我自己唔得啦，要人拖住咁啊。細個就主要係呢方面。 幾歲啊？嗰陣時？ 嗰陣時我諗我。細個公園嗰件事，我諗係兩歲幾到啦，發覺冇人同我玩，咁去到真係要自即係如果到妹妹出咗世之後，就發覺咦妹妹都可以自己跑步，妹妹都可以自己跳，但係我要爹哋媽咪拖住。咁嗰陣時即係四五歲嗰陣時就開始發覺原來啊係啦，我同其他人係有啲唔同嘅咁樣。 呢半個鐘頭嘅時候，我有個問題咧，想問阿蕭爸爸。蕭爸爸媽媽咧，當時有冇已經諗定，如果真係有一日 Michelle 問你哋，我係咪唔同啊？或者你點樣去解釋其實佢原來係失明人士咧？ 佢又冇問我呢樣嘢喎，我就唔會同佢講刻意你係失明人士喎，即係我唔會 highlight 你係同人哋係唔同喎，因為我都講過啦，我不嬲都當佢普通人一樣嘅，所以。屋企佢差唔多自出自入啊，行啊，去邊度都係自己行，周圍去嘅。基本上有時我哋同佢玩捉伊恩咧，咁我記得咧，因為睇唔到嘅咧，咁我同妹妹咧就媽咪因為護士要輪班嘅嘛，佢唔喺度，我哋先可以作反咁點樣咁咧？咁咧就特登啦，咦、我哋喺邊度咧？妹妹就走去另一間房，我就擒上喺啲嗰啲櫃嘅頂上高，喺度睇唔到咁啊！你知我哋唔出聲唔喐咧，佢感受唔到噶嘛，咁啊，所以好多時同佢捉伊恩咯，咁啊都係一種樂趣嚟嘅，咁佢又好開心嘅， 我捉到你， 係啊，因為你冇聲啫，但係佢有個嗅覺啊，原來咧我哋人咧，我哋嘅嗅覺同埋聽覺唔係用得好多嘅，咁佢哋睇唔到嘅咧，佢會專注喺嗅覺同埋嗰個味，譬如好似。我哋翻嚟咧，佢聞到邊個翻嚟嘅？ 試過新年玩嘅時候，妹妹同其他表妹調轉衫著，即係調轉啲風啦，我都知道係邊個邊個。 哇！ 因為佢哋差唔多，但可以調轉嘅。 佢細個，我記得拜年咧，去嫲嫲度啦。咁我哋屋企一個大家族，十個兄弟姊妹，咁你加埋啲子孫孫，成好多人嘅。咁咧，佢哋好中意問。因為我哋唔係成日見咧，咁啊都係過時過節，咁好多時候你係邊個？咁好得意喎！阿海欣係點樣咧？佢走去攞佢手聞一聞，啊你係邊個？你係大姨媽，你係舅父，咁佢會聞到陣味。我點知你點知邊個？佢話我每個人都有個體味嘅，原來佢我哋可能未必察覺，但係佢察覺到，原來每個人嘅體味唔同，佢聞一聞就知你係邊個。咁我哋都好多人同佢玩呢個遊戲咯。 而家唔会啦。 我而家咧反而听到啊 Michelle 咧有讲就系话，爸爸细妹佢哋咧即系同我玩捉伊恩嘅时候，我都会捉到佢哋嘅咁样。反而咧，我一阵间新闻之后咧，我想知道 Michelle 咧会唔会平时咧都会整鬼爸爸、妹妹啊，同埋妈咪啊， 整蛊你嘅。 歌可能你会听到邓丽君姐姐的版本，今晚这个版本是属于我们敏感时刻敏感人物的嘉宾和我们亲自高歌的，有萧海恩的《在水一方》。 刚刚又听到他就说家人跟他玩捉伊恩， 是咯，也都听到他爸爸其实真的照顾 Michelle 的时候就是当他正常小朋友这样看待，希望给他一个好好的训练，但他又怎样整过他爹哋呢？还有刚才他也讲过，其实他说视障人士学琴很难的嘛，是不是学不到的了，那他又怎么学到呢？十一点新闻回来之后再谈。 军方发表声明说，这名解放军士兵已经获得氧气、食物和保暖衣物，以免受到高海拔的恶劣条件影响。内地环球时报总编辑胡石俊说，经了解确实是有一名中国军人被印方扣留，很可能是迷路所致。中印正在沟通，印方的态度比较积极，双方正在朝着妥善解决事件的方向努力，又相信事件不会导致边境地区新的紧张。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28605点，跌591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481点，跌是啱啱转咗，系跌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卖价：港元7.75，日元105.48，瑞士法郎0.91，加元1.315，人民币6.685，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79，澳元对美元0.709，新西兰元对美元0.664。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09.26美元，卖出1910点。是刚刚转了，是卖出1909.93美元。天气方面，干燥的东北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晚上八点，位于菲律宾以东海域的热带低气压集结在马尼拉以东大约6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5公里，移向吕宋。本港地区今晚同听日的天气预测，今晚部分时间多云，同有一两阵雨，听日大致天晴，日间干燥，气温介乎22至29度，吹和缓的东北风，初时离岸风势间中清劲。展望随后两三日大致天晴同干燥，内陆地区日夜温差较大，早晚稍凉，接近周末云量增多，风势较大。现在气温是24度，相对湿度6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抗疫。千祈唔好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 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每个上嚟嘅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之前問過 Michelle， 我哋今日嘅敏感時刻嘅敏感人咩嘉賓咧，蕭可欣啦，今年嘅新鮮滾熱辣十大傑青，頭先咧新聞之前問到，究竟係啦，同爹哋細個玩捉伊恩，咁啊有冇整蠱係咪啊？有冇咧？ 係啊， 整蠱翻爹哋啊？有嘅喎，係咪啊？你都幾百厭嘅喎，係咪啊？ 係啊，我覺得我同其他小朋友冇乜分別嘅，就係我哋都好百厭，我同妹妹一齊諗啲計整蠱爹哋媽咪。 做過啲乜嘢整蠱佢哋啊？ 我記得有一次去間茶餐廳嗰度食嘢啦，咁嗰次咧。我希望我引到笑啦 ，OK。咁嗰次咧就爹哋就好中意飲凍檸茶嘅，咁我就趁爹哋去洗手間嘅時候咧，就喺杯水度加料啦。 哦， 因為其他好多醬料噶嘛，結汁啊、咩胡椒啊，其他嗰啲就加少少，每人加少少喺水度。咁跟住我哋就唔飲喎，我哋就見我妹妹睇到佢話俾我知，啲顏色同凍檸茶差唔多噶。咁我就將嗰樣嘢擺喺凍檸茶隔離啦。咁樣兩杯一齊，咁爹哋翻到嚟啦，我話爹哋，我哋佢因為話我哋乖啊，咁所以咧佢俾多杯我哋啊，咁樣。咁跟住爹哋我就冇出到聲啦，我唔知佢當時嘅表情係點啦，但係即係佢唔出聲咗兩秒之後就，你冇俾我呃，你唔好以為。我會俾你呃到，唔會飲嘅咁。咁結果佢就冇飲到啦。咁我哋都唔敢飲啦，當然，因為我哋知落咗啲咩咁啊， 執翻條命。 咁其實蕭爸爸當時係咪其實已經飲咗？ 當時冇，我當時冇飲到，因為咧，點解冇飲到咧？因為佢哋兩個人冇理由咁好噶嘛，仲要咁孝順，佢俾杯嘢我飲噶嘛。咁我同佢講，我就話：，我不如你飲先啦，你飲完我先飲啦。佢哋梗係耍手擰頭，咁我哋知你作怪咧，根本咁，所以嚟講梗係唔會俾你整蠱到啦。 係，所以咧即係係啦，生得你出啊，知道你啊，到底係點樣啊嚇，Michelle 啊嚇。不過頭先聽個爹哋都講，其實即係問嗅覺方面啦，其實咧哇都已經能夠即係聞到嘅時候，都已經可以分得到，難怪。你的记忆力对音乐方面其实这种的、就是、天赋、这种的记性是不是都是这样训练出来的呢？刚才你都说你中大第一位视像的、音乐系的毕业生，其实你都很犀利，圣三一音乐学院我知道是那个钢琴演奏级、英国皇家音乐学院声乐、第一位的这个的、就是视像人士等等，亦都是第一个报读 DSE 系啦，音乐系嘅即系失明嘅考生系啦。咁想问一下你啲音乐天分系点样嚟嘅咧？其实 Michelle， 其实我都唔可以话系天分嘅，或者都系啦。多谢天父俾我嘅呢一个嘅能力啦。咁喺我细个嘅时候，爹哋都会买好多嘅唔同嘅儿歌俾我听啦。咁我都会一路听住。聽住一首歌，然後就會係記得曬其他嗰啲歌咧，一路去跟住去唱住。咁我屋企以前有個好細嘅嗰啲玩具琴，我又會跟住佢嚟彈下，咁跟住啲兒歌嚟彈。咁去到我真係四歲學鋼琴嘅時候，老師就發現咗我有呢個 absolute pitch 啦。咁嘅意思就係絕對音高啦。咁即係一聽到嗰首歌就會彈到啲音，或者可以配到啲 chord 配啲伴奏出嚟啦。咁都好開心，我有呢一個嘅能力咯。咁所以就嗰陣時就四歲開始學鋼琴啦。咁九歲就入咗沙田一間嘅兒童合唱團啦，跟住十歲就真係正式開始學聲樂咯。咁我覺得音樂對我嚟講其實係一個成長嘅夥伴啦。咁係我一個好重要嘅屋企人嚟嘅。咁屋企人嚟講咧，好重要就係你要去接受曬所有嘢啦。佢嘅好處就係可以令到我好開心啦，音樂練歌嘅時候好開心啦。但係咧， 當要練到啲好複雜嘅歌啊，或者如果鋼琴裏面練啲 scales 啊、音階嗰啲咧，好繁複嗰啲咧，音樂就好似我一個好嚴厲嘅老師咁，成日快啲練琴啊，你練完啦。咁我自己細個不嬲都爹哋媽咪由細到大都完全冇逼過我做任何嘢嘅，全部都係我自己揀，或者學音樂都係我自己學啊，練琴都通常我唔使佢哋叫我都自己練。咁所以我覺得音樂嚟講就係我一個好嚴厲嘅老師，同時又係我一個成長好重要嘅一個。伙伴咯， 头先萧可欣又提到绝对音准呢一样嘢啦。其实我想问多少少，因为我好好奇，我唔知呢样系咩嚟嘅。头先你讲咗就哦，可以记到一首歌，你即刻可以弹奏翻出嚟，或者你会知啦。除咗呢个之外，仲有啲乜嘢嘢？同埋坊间或者世界上有几多个人系会有绝对音准呢一样嘢嘅咧？ 其实我谂世界上有几多个，我又唔系好清楚有几多个，因为我有个朋友而家去做紧呢方面嘅 research， 我知道。 再话我哋知 系啦，我知道再话俾你知。咁但系识得有呢一个能力嘅人系唔多嘅，我知道至少。咁呢一个嘅能力咧，其实就系可以听到首歌之后咧，就会知道嗰首歌系咩 key 啦。咁即咩咩嘅调性，咩调性？譬如你可能是但弹喺钢琴度弹个音，我都知道呢个系咩音啊等等。即可能系简单嚟讲系个钢琴啲音系喺晒个脑入边，已经可以即时唱到出嚟咁样咯。咁就系咯， 系。但系呢系点样能够领？即系咯，领略 我真系 feel 唔到。 系啊，爹哋系发掘你嘅第一个人系嘛？ 爹哋嗰阵时都唔知道我有呢个能力嘅，咁纯粹因为佢即系老师发觉到我有呢样嘢啦。咁爹哋可能细个会喺度哼啲，即系例如念亲恩啊嗰啲，咁我又会自己喺钢琴度跟住一路弹，咁佢又会跟住一路同我一齐唱，咁但系佢都唔知道原来呢一个能力唔系个个都有嘅，咁佢就以为唔紧要啦，好多人都有噶啦，以前佢以为系咁啊。 不过我又记得你之前都讲过啦，你话其实即系你又系咪有老师话过俾你听，视障人士系学唔到弹琴啊，系嘛？但系点解你又能够突破到呢一样嘢咧？其实令到嗰啲讲呢啲说话嘅老师，其实系跌晒眼镜。 其实当时讲真，就算都系啦，都可以讲下啦。深光万人学校当时。學音樂咧，喺我讀書個年代咧，咁就對於視障人士學習音樂唔係咁普及嘅。即使佢哋學到，都係圍內喺校內度自己玩啲音樂比賽嘅。咁所以爹哋就同嗰位幼稚園老師就講，其實嗰位幼稚園老師本身都係音樂老師嚟嘅。咁佢自己咁爹哋同佢講咗之後，佢就講咗一句説話，咁都有少少令到爹哋有啲潑冷水啦。我都係細個都唔知佢，真係我大個啲佢先話俾我知嘅。咁樣咁爹哋就唔信啦，佢覺得我學到鋼琴啦。咁其實佢都冇諗過話我用音樂嚟得到啲咩獎或者點，佢都希望我係可以好似普通小朋友咁，即係學到彈琴。中意彈琴，即系中意音樂咁樣。咁我記得開頭學音樂嘅時候，老師就會將一個毛毛嘅貼紙啦，一個 sticker 就貼咗喺我一個 middle C 呢個音度，話俾我知呢個係C 音，呢個係度音。咁慢慢就熟習個鋼琴咯。咁就好開心啦。咁就之後我就慢慢可以透過聽，我主要細個都係靠聽，一路聽，然後。老师弹俾我听咁样咯， 听得出咧，萧爸爸咧，即系揾老师去帮助 Michelle 嘅时候，都应该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难同挫折噶嘛。我想问一下，你有冇试过都气馁咧揾老师？因为你仲要揾一个适合嘅老师去教到 Michelle， 又要肯教喎，系嘛？ 其实当时都遇到好多问题啦。首先就话，我点会揾老师帮阿 Michelle？ 就我有次响一个商场见到有个。一间琴行搞一个音乐会咁啊，我好羡慕啊！如果有一日我个女女可以喺上高嘅哪怕系一个商场咁样表演，我已经好满足啦咁样。咁当时咧，咁我记住间琴行，咁我都讲过啦。咁当时就系有人送嗰个电子琴俾阿 Michelle 啦。咁有琴梗系需要揾老师噶啦。咁我记得。當時就係都試過揾嗰間琴行 嘅老師， 咁佢介紹個老師俾佢，咁咧佢又教咗佢九個月，我記得嗰首歌叫《America》，教九個月，次次阿 Michelle 彈完都翻嚟唔彈琴嘅，我點解咁樣嘅咧？ 即係去開頭好有興趣摸琴咁樣講過，咁啊直情摸都唔摸，咁啊我就曾經就後屘有一次嗰個老師就揾要考試，所以要請假去 考， 跟住轉咗第二個老師就代課，咁啊代課啊嗰個代課老師教咗佢兩堂，阿 Michelle 又開始好開心咁又彈琴，屋企係練翻琴喎。咁我當時同嗰、那個嗰、那個琴行嘅老細講話，我想轉第二個老師，我轉翻呢個老師，但佢話唔得喎，佢話唔可以轉喎。佢話嗰個老師教開就跟住嗰個喎。咁我覺得即係話唔係啊，海欣嘅問題係老師嘅問題。咁後屘咧，佢又唔肯轉嘅第二老師。咁我就曾經同個老師講：你可唔可以嚟我屋企教啊？咁佢話因為唔得，因為琴行規矩唔可以。咁後屘冇辦法啦，唯有轉第二間琴行咯。咁久而久之就轉接接又轉咗第二個老師。嗰、那個老師 轉咗好多老師啊！ 真係轉咗幾個老師。咁、那個老師跟住個老師就 pick up 佢喎。嗰個月老細嚟嗰個。我話你會唔會教我女女睇唔到？佢話。幾好啊！等我嚟噶，咁佢用咁嘅方法就叫我嗱，阿蕭生，你買個錄音機，咁錄音機我每一堂咧都會教阿海欣嗰時咧就會錄音嘅，錄完音你翻去叫俾佢聽，聽完之後就練習多啲，咁啊跟住久而久之就佢開始越嚟越好啦。咁跟住有一次同我講啊，亞洲鋼琴大賽，我想推舉海欣參加，我得唔得啊？咁樣佢話：去試下咯。咁樣橫掂都係，我覺得冇所謂啦。咁後屘佢就提名佢參加。咁佢頭琴晚我派咗十個學生去嘅。海欣竟然可以咁細個就喺亞洲鋼琴大賽攞一等獎。 嗰陣時應該好細嘅， 好細個，好細個 啫，三四歲， 四四歲零， 冇話冇四歲，應該讀緊幼稚園，都未上小學。咁啊攞一等獎，去個琴行最叻就攞優異獎，因為佢咁啊優異獎。二等獎、一等獎，從來冇人攞一等獎。咁攞完一等獎，仲後屘仲俾$100獎學金佢添。咁你錢銀唔重要，但係個鼓勵性重要嘛。咁我攞住呢個獎就同嗰陣時講話去學校嘅音樂老師講，我話阿海欣老師話有天分喎。咁佢咁個老師就同我講啦，唉，蕭生你知咧，我哋盲人嚟講冇可能學到音樂嘅，因為第一。香港冇樂譜，第二佢冇可能記到樂章。當佢越打時，佢樂譜越多嗰時，佢記唔到嘅，記唔到。咁當時都唔係咁鼓勵啲，喺入邊都唔係盲人都佢哋學冇人學音樂嘅，基本上都係玩玩下嗰種啦。咁於是者一路學上去，跟住都轉過有啲老師咧。咁我覺得就話其實小朋友就算普通家長都，當個小朋友遇到問題，佢有一個棘住，去唔到，你唔好夹硬再逼佢咯。我觉得就话等佢唞，或者停一段时间，等佢谂，有咩兴趣，跟住再学。咁其实每个人，我成日都讲，每个小朋友都有 talent 嘅，但系佢个 talent 系每个都唔同。你唔好人哋游水叻，你嘅要个逼个女就学游水，佢音乐咧就不如视乎佢嗰个才华。应该就话你开头就话多样嘢尝试，譬如體育又試下，音樂藝術又試下，跳舞試下，可能佢音樂唔得，可能跳舞得咯。咁變咗嚟講，當佢有一樣得嗰陣時咧，佢一有自信心咧，佢人有自信，咁令到佢連學業上都會有進步， 就會做得好。 係我做得，我就發覺就係原來呢個 work 嘅喎，因為有個朋友就有個情況就係咁樣，佢囡囡學業唔好。跟住同我講就話：阿蕭生，你可唔可以幫我補習？我見佢啦，咁幫佢補過兩日。我你女女好聰明喎，佢話但係唔得喎，成日都俾老師 complain 又乜又乜。咁佢話：我如果唔得，你唔好做父母，唔好覺得羞恥，你有得留班。因為你夾硬俾佢上咧，佢都係響班嘅尾嗰度嘅。咁你不如等佢留班，打好個根基，跟住再嚟過。咁佢話：因為讀書唔好，我乜都唔俾人俾游水，又唔俾佢跳舞，乜都唔俾。我話我其實唔好咁樣，我話你應該繼續俾翻佢。咁我話。你俾啲自信，佢中意跳舞，你咪俾佢試下咯。你唔可以斷咗咧。後屘嗰個媽咪聽我講咧，咁佢去跳爵士舞，佢爵士舞哇攞好多冠軍，直情參加代表香港去出邊比賽。當佢比賽跳舞呢個拉丁舞成績好之後， 專業練呢、這個學業成績又好埋、學校直情以佢為榮，直情每次頒獎典禮咧都即係都俾特別大獎啊！咁開始一路讀上中學，即係其實就呢句説話就係、是。每個人都有個 talent 咯， 天生我才必有 用啊！呢句真係 嘅， 我都會加油嘅， 繼續加油， 係向 Michelle 學習。我因為五音不全嘅， 係咪啊？係啊，你要克服呢一樣嘢。我信我知道嘅 Michelle 係啊。不過對 Michelle 嚟講，即係係啦，爸爸即係一路都觀察住你啦，幫你換咁多，即係老師亦都知道你嘅喺音樂上面都好有天分。但係正如頭先即係蕭爸爸所講啦，初初學琴嘅時候，咁可能啲樂譜比較簡單容易記，真係慢慢會好複雜。你真係全部靠記性，真係咁樣去記住啲樂章嘅 Michelle。 細個習慣咗，即係靠聽，就一路都係靠住下靠聽。因為嗰陣時而家可能會容易啲啦。以前係好難買樂譜嘅，而家都難嘅。雖然咁樣咁，但係個價錢又好貴咯。即係簡單嚟講啦，咁我就最近即係幾年前考咗英國皇家音樂學院八級嘅樂理啦。咁呢一個除咗真係要有音樂知識，仲要識一啲分析嗰啲嘅，咁我哋就嘗試問佢攞一啲嘅 pass paper 啦。咁最新嗰年咧得1980几年嘅啫，掉咗喺度。即係可能我諗呢20几年，可能全世界視障人士比較少考即係呢個樂理啦。咁我哋問佢有冇得買，有冇近代啲㗎、舊啲㗎，唔係即係新啲㗎。咁佢就話有嘅，佢俾個 contact 我哋。咁坊間嘅樂理嘅書咧。一年就有4次嘅 pass paper 嘅，咁就大概60几蚊到啦。而家可能加咗价70几蚊啦。咁但系如果英国嘅话咧，你要买一份点字嘅乐谱咧，就系4800蚊，当时嘅4800蚊港纸。而家我谂更加贵啦。咁如果你乘四嘅话咧，你要买晒4份嘅话，就可能要接近20000蚊咯。所以呢个价钱系好贵，即系所以就香港在呢一方面，政府在呢方面都可以做多少少嘢，資源方面可以幫助到我哋學到音樂，所以我就細個不嬲習慣係靠聽咯。 係，因為其實咧 ，Michelle 睇嘅樂譜唔係我哋坊間睇到啲標點符號，係啦，就是、點字嗰啲嘅，所以就比較難揾到。但我想話啦，即係咁難揾到嘅時候，咁你可能好難得先揾到一份80几年嘅樂譜或者其他。但係我成日覺得練嘅時候係要一直練，一直練，會有好多好多唔同嘅資料噶嘛。咁你又除咗呢個買樂譜之外，你仲有啲咩方法去令自己练习或者进步呢？ 好重要的就是要观摩，去听一下不同人的演绎方法。即是现在网上有很多不同的版本和一首歌，可能听多一点，当自己是一个评审，听几个版本同一个人不同人唱的同一首歌，听一下那个人有什么方面做得好的，那你就学一下学习一下，有什么方面做得不好的学习一下。其实我觉得音乐呢就好像你做烘焙咁，好像 baking 咁样，即是你怎样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配方的。那你譬如整曲奇，你落多少糖，多少牛油面粉啊鸡蛋，那你要自己去调色咯。每一个人把声都不同，这个乐器是独一无二，那你要去好好地去因应自己的声，去將呢一首歌係 fit 到你自己啱啱最好嘅一個配方，咁然後即係分享俾啲朋友，就會好似分享緊食物俾佢哋咁咯。佢哋每一啖每聽我每一句歌詞都係回味無窮，但係其實呢即係佢哋聽嘅呢幾分鐘，我係用咗好多時間去研究出嚟嘅。係 啊，即係你花嘅時間係比人長好多好多。咁你覺得即係啦，喺你即係啦學習音樂過程當中，你覺得學哪一首歌你覺得最難啃的呢？其實對你來說有沒有 都有一些歌是比較難的。那首歌呢就是在大概一年前左右，那我就要參與一個慈善即是樂團給我的一首英即是一首德文的歌啦。那這首歌是馬勒科的，即是馬勒作的一首第四個 symphony 嘅其中，即係我哋有一 part 係唱聲樂嘅。咁嗰首歌嘅難度就係有啲快啦，有啲好慢啦。咁同埋德文嘅字咧係好前嘅，嗰啲 good night 嗰啲字咧，你係要咬得好正，同埋啲音你又要唱得好靚。咁所以佢當時都有經一個機構去 幫我做了個點字譜，我就要很努力去記那些節奏，還有真的要將那個感情是唱出來，要將即馬勒他想寫 的這首歌的歌詞是要唱出來，都很開心啦。最後我自己即練習啦，還有也有找老師幫我聽一下啦，就唱了這首歌出來咯。這首歌我同同一位而家即係唱歌都好叻嘅一位藝術家劉卓欣去一起合唱嘅咁樣咯。 好啊，咁啊係啦 ，Michelle 嘅歌聲啊喺節目當中當然亦都會聽到啦。 Bouge, voilà le portrait sera toujours de l'âme à laquelle j'appartiens. Quand il m'apprend tout ce bras qui me parle tout bas, je vois la vie en rose. 这首歌虽然不是刚才我们访问当中讲的一首德文的歌曲，不过都是萧可欣 Michelle 其中在节目当中送给我们一首外语歌曲，都很出名的 Love on Rose， 有萧可欣的。 刚才就跟萧可欣聊天，下个礼拜依然都会有萧可欣的访问的。 是啊，讲了他很多东西，讲下他在主流学校读书的经历，还有讲下他音乐的学习，讲下佢遇到一啲唔公平嘅情况啦，到底佢又点克服呢？ 最紧要嗰样嘢就系我觉得最好听，或者我觉得系最令我有感觉嘅就系佢又讲佢爱情观。 哎呀，咁啊，一定要继续留意啊！留意住咧，就系敏感时刻啊！今晚有彭晴有莫莉同你一齐，第一次我哋合作一齐做节目啊！吓， 系啊，咁啊，另外啦，一阵间咧11:30新闻之后咧，继续都会有塔罗 Rainbow 噶噃。咁今日塔罗 Rainbow 会讲嘅主题就系六分钟教你点。怎样用 pair 牌啊，都可以占卜。 系， 系啊，仲要佢有个心理测验俾大家玩嘅，咁就系3个月嘅爱情运系点咧？咁大家可以上翻去我哋敏感时刻嘅社交平台嗰度睇下嗰四只牌系咩嚟嘅咧。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11:30，由郭荣兵报道新闻。本港新增15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4宗系输入病例，其余1宗本地确诊个案同之前个案有关联，冇源头不明个案，累积确诊病例增至5256宗。新增的本地个案涉及一名21岁女子，她没有病征，是尖东帝苑酒店一名确诊患者的密切接触者，早前已经送往检疫中心。至于14宗输入个案，涉及9男5女，分别由菲律宾、土耳其、美国、英国、印度、印尼、西班牙、俄罗斯以及哈萨克抵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我李敏、莫莉、Nell Nell、庄安仪、彭晴的敏感时刻。 嚟啦喂，嚟啦喂，买得大赔得大啊！ 我听到是三点， 唔系、啊，是五点、啊。 好啦，买定离手，开。是三点占点啊！ 10月19号起，逢星期一至五 下昼3点到5点， 黄天怡、 方子豪、 阿摄 三五成群， 到时你哋想点咪点咯。 敏感时刻，塔罗 Ringo。 是10月19号星期一，咁我哋敏感时刻咧，节目上面咧有少少调动嘅，不过我哋依然都会有 Rainbow 喺度。 Hello， 好挂住你啊！ 系啊，我都挂住你啊！咁咧，虽然咧即系我哋节目少少调动啦，但系 Rainbow 咧依然逢礼拜一都会继续留守喺我哋嘅敏感时刻嘅，多谢你。咁好啦，今日讲嘅题目就系 pair 牌嘅占卜噃， 冇错。 其实咧 ，pair 牌占卜咧，系咪就即系咧，我哋揸住咗一副52只嘅 pair 牌，就已经随时随地可以做到呢个占卜嘅咧？ 冇错，所以今日咧就教大家6分钟啊，学识点样做占卜师。嗱、 哦， 其实咧塔罗牌系14世纪就喺欧洲嗰度出嚟啦，咁18世纪先俾人哋广泛利用，但系咧其实 pair 牌咧系比佢更早出现嘅。 系。 我自己就觉得诶 ，pair 牌对塔罗嚟讲，佢哋劲相似，因为咧佢仍然都系有皇帝啦、皇后啦，咁所以就好似塔罗牌咁有 king queen 啊，咁佢有骑士就 系 jack 啦， 系 咁仍然咧，同埋你唔觉得 pair 牌好神奇？佢系4个款，塔罗又系4个款喎、 啊。塔罗系咩4个款啊？ 风火水土 哦，咁但系就系葵扇、红心、佳砖， 冇错。 仲有嗰只系咩啊？梅花， 梅花系方块、梅花、红心、黑桃， 系。 咁咧，其实咧，佢就同塔罗嘅四大元素一样，所以咧，如果你要同自己占卜啦， 嗯， 你唔识塔罗牌唔紧要，你如果系今日想问一个好简单嘅 yes no question， 系， 我哋净系用 pair 牌已经做到啦。嗱，我为你准备咗一副 pair 牌噶， 系。 咁而家就用6分钟教晓你点样用 pair 牌占卜喎。 哇，塔罗 Rainbow 咧个 pair 牌咧都系 Alice， 系咯，都系有主题喎。平时我哋玩嗰啲普通金色边嗰啲， 我唔中意金色边啊。 爱丽丝梦游仙境 friend 嚟嘅，仲要每一张又系唔同公仔 嘅，系啊，系咪好靓啊？因为始终我觉得占卜咧都系要有啲图案生动啲嘅。 好，咁我而家揸住副 pair 牌，我应该系点咧？谂住个问题，跟住就去抽 啦。首先第一样嘢，你攞起咗 jack 先， 哦， 唔可以有 jack 嘅。咁、哦、我已经攞起咗噶啦，应该。 你玩到啊！我喺度掀紧嘅时候，同我讲：嗱，你攞起先，但我攞咗噶啦。 唔系，即系我话俾听众听，如果你想学呢个占卜咧，就要先攞起 jack 嘅。 系。 咁我哋而家咧就一齐谂一条问题。 哦。 咁你想问条咩 yes no question 啊？ 我想问今个月我可唔可以人工高啲？ 好。咁咧，你就谂住呢条问题啦。咁然之后用你觉得舒服洗牌嘅方式。 啊， 咁我哋就教大家点样解牌咯噃。 哦，好啊。 洗完觉得 OK 就停。 好，我今个月可唔可以搵多啲钱？求下你 pair 牌答我好嘅答案。得。 好，呢句系唔应该咁讲嘅。 点解我而家问佢牌？ 因为你唔应该求佢俾只好牌你噶嘛？你应该希望佢俾个答案你啊嘛。 咁我梗系想俾只傻嘅我啦，系咪先？ 好啦，咁跟住咧，之后咧就抽一只啦。 系， 你拣边只都得。 好， 好啦，咁呢一只就系你嘅答案。咁我哋睇开得睇下先。 佳砖六喎、 哦。好啦，咁我哋咧而家就教大家每一个图像代表啲乜嘢啦。首先咧，如果系佳砖咧，就代表钱啊。所以咧，你而家问嗰个问题系啱嘅，你抽啱元素。 但六喎、哦，不如你就开始俾我呢个初手去解释啦。king 一定系唔系烟一定系最多钱， 系 三即系等于我哋平时玩 pair 牌一样最少钱系咪咧？ 唔系嘅， 吓你冇话咩六先系最少钱啊？ 六系代表和谐， 哦，即系一半啦、 啊，一半半啦、啊，即系 at least 冇变多咯。 咁起碼即係如果咁講嘅，即係三係少錢嘅咯喎。 三咧就代表你要溝通先可以多啲錢啦、啊。 即係因為佢代表溝通兩個字。嗱、我今日真係教大家好簡單嘅，唔同 number 咧有兩個 keywords，記住呢兩個 keywords 就得噶啦。 好，三就係溝通， 溝通冇錯。咁、譬如啊，咁我再問 四 咧，就係穩定呢件事，起碼穩定發展嘅。譬如可能我問我可唔可以揾多啲錢啊？咁佢咪答你哦，穩定趨勢咁樣啦。五咧就代表要有挑战啦。 哦，咁你即系辛苦啦， 辛苦噶， 辛苦命。好彩我抽唔到， 差 啲抽中啦，因为我六啊。 七咧就代表要评估，但系呢件事有发展嘅，因为你要评估完先可以知道点样发展噶嘛。 系 八就代表行动，唔好谂啊，喐啦。 哦，九但系行动完系咪真系都可以有钱先？ 如果咧你系阶砖就代表钱，梅花就代表。权杖就系代表直觉啊、热情咁样，所以如果你系譬如权杖嘅 七， 权杖嘅七啦，咁就代表只要你有热情行动，应该有回报嘅。 哦， 咁所以咧，首先你就将上边嗰啲 keywords 夹翻落去，然后再配你嘅 number 就可以成为一句完整句子啦。 明白啦。 咁而红心咧就代表人际关系啦，或者情感。你问爱情，梗系最好抽到红心啦。 系， 如果你问。喂，究竟我同呢个人会唔会系我小人啊？咁最紧要咧就系唔好抽到黑桃，因为黑桃就代表思考啦、逻辑啦，或者呢件事对于你嚟讲系辛苦嘅。 系， 所以譬如 即系其实黑逢系黑土，我哋所讲嘅葵扇就系全部都系唔好嘅牌嚟嘅。 容易冇，因为思考你点解要思考啊？即系代表呢件事你一定系未如理想，所以你需要思考。 系，所以。红心就是好一点的， 红心是爱情 的，所以代表这件事会比较容易顺利，或者是有人帮你。譬如刚才好像你的例子，你是抽到红心六，那就是 阶砖啊，阶砖六， 不是，如果你是抽到，你抽六嘛， 是啊是啊， 但是如果那只是红心六来讲，那就代表人际关系和谐，那就会令你赚到多些钱。 咁好啦，咁如果你头先讲完呢个嘅葵扇啦，咁梅花咧，梅花代表 梅花代表热情同行动力。 好啦，咁啊呢个四个都已经讲晒啦，咁啊四只牌讲完，咁 number 头先又讲到七只， 系啦， 咁之后会系点样咧？ 八咧就代表行动啦，九咧就代表接近完成啦，咁但系如果你问啊、我问我好唔好表白，接近完成即系代表咩？喂。差不多时机的啦，好开始准备啦。十呢就代表完结啦。嗱，如果你问那个人喜不喜欢你，抽到十就麻麻地。 咦，咁逢是十的话应该都是黑仔牌来的。如果我抽到这个的。 你问这个新计划会不会成功，就是接近完结的成功咯。 是，那如果我抽到这个葵扇的十就真的死得的咯。 是的。 葵扇再抠埋其他。 是啊， 是 葵扇是差少少的，真的。 是。 因为它本身在塔罗里面它是代表宝剑，所以它一定有受伤或者一些伤害性，但是它、就是代表这件事你斋想没用的，真的要动咯。 好了，那这个 Jack 了。 其实 Jack 呢多数呢就代表一时时啦，可能这件事三分钟热度啊、比较冲动啊，但是呢如果你真的问工作呢，它就代表你要默默耕耘的。咁如果 Queen 咧就代表你要独立啲，重感情啲，即系咩意思？譬如你要谂完你自己，你先可以再去谂点样帮人。咁所以成件事，譬如可能头先你个问题问我点样搵到多啲钱啊？ 系， 咁你抽呢只牌就代表你应该先做好而家嘅嘢，先再去搵其他 opportunity 咯。 即系叫你唔好谂啦，妄想自己未做好，做好自己先， 做好自己先。咁傾咧就代表你要有遠見啊，所以咧我成日都話抽到傾係最開心嘅，因為只要呢件事我有好嘅睇法，我容易成功咯。 我以為煙先係最好添， 其實煙佢就代表開始啫、 哦， 所以其實你想唔想呢件事 愛情嗰個紅心嗰個咪好咯？如果咁講，即係話你有好嘅開始， 所以我就話紅心十咧就未必代表一齊， 係， 但係紅心一咧就容易一齊， 係。好啦，咁啊 ，Rainbow 咧就已经解答咗我哋咧，就系、喂占卜咧，原来 pair 牌都可以做到嘅。咁头先咧，你讲呢个嘅 list 啦、可唔可以快速讲翻一次，就系话四只牌究竟系解啲乜嘢？ 可以， 好啊。葵扇系咩咧？ 葵扇咧就系、代表思考，红心代表感情，梅花代表热情，方块代表金钱， 系 一就代表开始，二代表平衡，三代表沟通，四代表稳定。 五代表改变，六代表和谐，七代表进展，八代表忙碌，九代表圆满，接近圆满，十就系代表结束。 咁啊，大家抄低晒头先 Rainbow 咧俾我哋嘅呢啲字啊，咁啊烧烧人嘅时候都可以啊，就攞嚟做一个小游戏玩下嘅。好啦，咁啊已经解答咗呢个啤牌占卜啦。咁啊，今日咧塔罗 Rainbow 带俾我哋嘅心理测验又系咩呢？ 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嚟紧三个月嘅爱情运、哦。 望着你侧影，当你再上月亮，但隔了块透明墙，分不到你幽香。现在放的歌想去共你合唱，可惜分隔的灵魂都近，都差一线长恋爱。会让冲动接上，你便冒勇似我离奇梦想。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宇宙如镜像，并无尽头，这空间不可碰。仍想找一线天，同一个你在里面，跟我可通讯。在这边讲，你那边可否听见我？平衡在某次缘，某处知己。相配的我，所以别太总喜欢他，努力去爱我，才是你谋恨那段淡过。宇宙那日接通，每夜研究着怎破壁闯进你时空。 时间翻到嚟敏感时刻啦，塔罗 Rainbow 咧就已经将四只牌咧摆咗上去我哋嘅社交平台上面噶啦。今日咧 Rainbow 俾我哋嘅心理测验就系未来三个月嘅爱情运系会点样嘅。咁、咧 Rainbow 啦，不嬲嚟到嘅时候，当然我哋梗系有福利啦，系咪先？作为主持人冇福利嘅话，咁点咧？系咪先？ 我相信大家都好关心你嘅，所以我觉得嗱，当问爱情嘅时候，大家要俾啲时间阿 Monique 可以问下自己先。 系啦， 咁咧其实 所以我私底下就抽咗另一只。 所以即系抽咗一只啦，咁就系金币皇帝，代表嗱，各位听众如果有好男仔好介绍啦， 点解 咧？ 你坐咗喺度唔喐啊！ 我好有钱啊，但系金币、啊， 金币就真系你而家对于嚟讲，可能爱情唔系 first priority 啦，所以事业好紧要。咁 梗系啦，啱啱转时段、啊，梗系事业好紧要啦，系嘛？ 所以咧，对于你嚟讲，事业而家真系第一样嘢啦。咁、而你其实身边就冇乜可以拣长久发展嘅伴侣噶啦。咁我就抽咗，咁点帮你啊？咁跟住咧就系、是、抽到宝剑皇帝咧，就代表、身边嘅人要行动啦。 啊， 就去。有吉我啦，介绍冇错， 攞把宝剑吉我啦， 揾人介绍俾你，唔好咁样讲。 咁你已经喺我隔篱啦，你又唔介绍？ 哎呀，我都等紧大家嘅介绍， 所以大家都介绍埋俾 Wingbo 啦。 冇错，我哋两个诚意邀请你为我哋介绍任何种类嘅男生。 唔系啊，我有要求噶。任何种类都要交俾 Wingbo 嘅，因为 Wingbo 可以有佢自己嘅能力去解决，我暂时未有。 好啦， 咁啊讲完我啦，咁啊到我哋嘅听众啦，四只牌 A B C D A 先啦。 A 咧就系宝剑骑士，咁就代表嚟紧你嘅爱情运咧需要自己主动去出击嘅，唔好坐喺度等。如果你真系有中意嘅对象，自己多啲同佢熟络，特别喺思想上啊、沟通上、谂嘢方法上，真系要大家有一个共同嘅兴趣，好紧要。咁你话对方望唔望到你咧？嗱，讲明系骑士，你自己要去追嘅，佢梗系未见到啦。骑士系负责揾公主噶嘛，所以、 即系如果暗恋嘅话，揸呢只嘅话要努力啦。 冇错，如果单身嘅朋友咧，咁唔好再坐喺度啦，唔好食薯片，摆低个薯片先，我哋。开个 app 睇下有冇姐姐啱你心水。 咁如果佢有拍拖嘅话，抽到只牌就代表。 如果有拍拖咧，就代表最近同对方嘅沟通真系争啲，咁可以多方面同对方用唔同嘅角度去探讨下问题啊，或者沟通下，令大家有一个新嘅感觉都唔错。 系，咁有冇一个建议牌俾佢咧？ 建议咧就系、世界牌啦，咁所以大家真系要喺个世界观度有一个共同嘅睇法，咁会更加好嘅。 系，好啦，到 B 啦。 B 咧就系同我一样抽同一只牌嘅朋友仔啦，咁我想讲我臭手啊今日， 点解啊？ 因为我抽到权杖皇后，我哋得个等字，即系人哋骑士都话冲出就会揾到啊，我哋系好优雅咁坐咗喺度啦，然之后揸住枝花啦，就几 靓嗰两枝花，太阳花嚟喎， 就系觉得系啊，我都觉得自己几靓啊，所以坐咗喺度等咯。 咁你嗰只牌臭手啲，我嗰只臭手啲咧？ 咁你嗰只好啲，起码你当自己系 皇帝， 皇帝啊， 以为自己好劲啊！ 我而家系等人哋宠幸啫，我等人哋翻牌，所以单身嘅朋友如果同我一样。抽到 B 啦，咁就系最紧要而家开始主动话俾大家听你想要乜嘢，睇下啲朋友有冇介绍咯。呢只牌就讲紧，其实你一个贤内助嚟嘅，大家公认噶啦。但系可惜真系未有想识你嘅人啫。 系 搵到想识你嘅人得噶啦，但系 A 嗰个咧就可以主动出击嘅 ，B 嗰个唔可以。 系 如果你有暗恋对象，就唔建议自己主动出击嘅。 即系总之一定要收埋忍住。 系啦，死忍难忍啦。咁但系如果你拍紧拖嘅话咧，咁我就话因为有太阳花嘛，所以呢段关系舒服嘅、只不过对方唔系好主动、而你又系一个唔主动嘅人，所以有阵时就会有啲拖拖拉拉啦。 系 如果咧。建议牌啦，就系圣杯十，代表喺呢段关系里面咧，其实大家最紧要系有前景嘅谂法。所以如果你系单身咧，你真系要揾一个，譬如你中意去旅行，你唔好屈就一个唔中意去旅行嘅人。大家中意对未来嘅期望值要一样。又或者你对香港嘅睇法点，佢要对香港嘅睇法一样。 系。 咁先会好咯。 好，到 C 嗰只牌啦。 好啦 ，C 嗰只牌咧都系骑士，不过佢系金币骑士。所以可能 即系有钱仔啦。 佢系一个有钱嘅人嚟嘅，真系。不过佢嘅意思系，你同文英一样，事业才是你们最重要的东西哦。嚟紧呢三个月，可能爱情运就差啲啦。 系咁，会唔会喺事业上面揾到自己嘅伴侣呢？如果咁讲， 有机会嘅，即系可能啲同事你都可以留意一下，或者同事啲朋友你都可以留意一下。但系骑士咧，通常就代表因为佢攞住金币，佢系讲紧啲消息嘅，即系可能咧。我会找返啲旧人囉，即係可能有啲人你两年冇联络过喺 WhatsApp 底嘅，你好开始同佢讲嘢啦，反而都仲有啲机，如果你话新介绍嗰啲嘅机会率就唔高囉。 好，咁有冇建议牌俾佢 呢？如果係建议呢就係魔术师啦，咁所以拍緊拖嘅朋友呢，我就会建议你嘅另一半好想你氹下佢，咁唉是但啦，氹下啦不如。咁但如果你係未拍拖或者暗恋緊人啦，咁魔术师就代表你要展现你自信嘅一面，吸引对方嚟揾你啦。 好，最后一只 D 嘅牌。 好 最后一只就系圣杯六，咁圣杯六咧系两个女仔拖住手咁，好幸福啦。咁、所以呢只牌咧就系讲紧你要俾对方 feel 到同你一齐有家嘅感觉。咁、所以你点样有家啊？就系、譬如你识煮饭啊，或者你俾佢 feel 到你整嘢食好叻嘅，咁系最重要。 哦，有冇建議牌啊？如果佢講到咁好，又有家嘅感覺， 啊、 即係無論單身或者有愛侶都好，都係家嘅感覺。 家嘅感覺，你識唔識整通粉啊？ 食啊，霎啫嘛。 早餐食通粉係好 sweet 噶，你知唔知好出面$50都係買個通粉？ 如果佢食到厭咧，都係食 通粉， 好 sweet 噶。 咁跟住咧就係、寶劍七啦，寶劍七都一樣有間屋喺度，所以你兩家隻牌都係有屋咧，就代表其實你真係好需要俾佢 feel 到，譬如你連佢啲屋企人你都 care 嘅。哎、不過啱啱過咗中秋啊，咁要再等啊，聖誕三個月嘛，所以你真係要俾佢 feel 到你 care 佢嘅朋友、佢屋企人，你同佢可以唔同身份咁相處，你可以係佢嘅情人，亦都可以係佢嘅朋友，就最好啦。 正所謂好似工人一樣融入家中就最好啦。 冇錯， 好啦，今日咧就多謝曬塔羅 Rainbow 啦，咁啊下個禮拜咧就再同你傾偈噶啦。好啦，今日 thank you 曬你，拜拜。 拜拜。本环节并不是导人迷信，纯粹嘉宾意见及分享。期待放空，也期待放假，期待和你腻在一起看电影配爆米花。全部很软弱，那些不好笑的全部不要在我上，那些老大压的根真的超级干。God damn, God damn， 我是最糟糕的选。 海洛的戀人說，今天多謝塔羅 Rainbow 啦，上到來我們的敏感時刻，一陣間12點新聞之後會有全新的節目，節目名叫做音樂說，主持人今日方面就會有黃耀祖和 Eric 梁德輝，現在先聽一節12點鐘的新聞先啦，敏感時刻跟你打個聲，拜拜。